证这幸福的时刻。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，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，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，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，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，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您婚礼的优选酒店。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。今天下午本市持续4到5级的偏北风，阵风可以达到7级，下午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，请各位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范。目前本市能见度明显好转，全市在10千米以上。虽然午后局地还有扬沙天气，但对交通出行没有影响。今天中午晴，局地有扬沙，西北风4到5级，阵风7级，气温27度到30度，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偏北风2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总的来看呢，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，持续4到5级偏北风，阵风7级，外出一定要注意防范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！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，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，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，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。旅行号1073。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爸爸。 喂。 我在礼物。 啊，他被地震穿了。啊。诺伊谁的？ 如果忘记空间。 谁管他？ 牛逼，大强不弱。他的手掌有点点粗，牵着我学会了走路。 谢谢你光顾我的小怪物， 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。 纽扣住一个家的幸福，爱着你呀，风雨无阻。 平常咱们周一的时候都是一种比较什么，现在是北京时间几几几几几，是不是？欢迎大家。今天咱们换一个感觉 啊， 就是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啊，都会内心特别的柔软，是不是？ 啊、就会觉得就是，哎呀， 孩子，你不要再叫我了。 没问题啊，一切交给老爸来做， 是不 是？对不对？ 哦，真的吗？爸爸，哎呀，爸爸也做不了了。 虽然爸爸有时候会很累啊。 对啊、 但是真的是宝贝们一句话会让你瞬间觉得，不说瘫软吧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为他去做很多的事情啊，会没办法，心甘情愿的事。 孩子的一句话能让老爸透支。